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最后的一百坛了，那如果您需要啊，请您一定要抓紧取得联系。那徐主任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一个方剂，遵循中医古法炼膏术，按照人体十二正经的周天走行选药布阵，运用中医独特的治病理念精心配伍，遵循古法潜心研制而成。传统中医治法，所有的药材在经过了反复的煎煮、提炼、浓缩之后，药效浓，不仅是滋补强壮之品，更是化毒瘀虚之治病因素，从而达到调理脏腑病灶、实现驱病强身长寿的作用。传统中医治法，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能熬制一次。传统中医中把酒定为阳数，九月初九日月并阳，两酒相重，此时地下井水性趋下，清而重，被称为重阳水。制成的膏滋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补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通百脉，化毒瘀虚及救急，驱病强身长寿于一身，真正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重回年轻状态。请以下人群特别关注：一、心脑血管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二、骨关节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三、糖尿病及代谢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四、肠胃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五、呼吸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六、疑难杂病人群。上千年中药方剂的大智慧，帮助您远离疾病。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喂，您好，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讲。 感谢电话给我接到。 啊，您说有什么问题？ 徐主任，您辛苦了哈。 啊， 我是以前吧是乙肝，然后呢进行了一次几年的那个肠病毒，所以呢就形成吧肝，刚开始是肝表面不太光滑，后来的时候又胆结石啥的，然后一大夫就告诉我呢，抗病毒病毒没了，必须得保肝 啊。 我就可以寻找一个能够对肝肾都没有负担的什么药 啊。 反正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徐主任你讲话，然后我就一直就跟踪听 啊， 我就毅然的决定买了那个膏 啊。 买了一个大周天的 买了一个大周天的 我老头说的，妈，你看那徐人多好啊，说话也特别的那啥实在，讲的也特别好，我就买了。当我吃了能有三两天的时候吧我就这腰啊，腰疼的没法，我还不知道是这药，我说这腰怎么这么疼呢？ 那你那不通啊，不通啊，不通就得疼 了。腰疼，然后头也发晕，一早起来是痒呢，那眼屎吧，一团一团的眼屎， 分泌物来了， 然后那个还排气，那屁放的吧，就像从嗓子眼儿到底下，空空空空的 啊。 我说是咋的？后来呢，就听到有个人。老头反馈给您他说他腰疼又啥，我说呀就这么事儿啊， 跟你一样的感觉 我说再看看不当天的时候，等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腰不疼了前胸后背疼就像被什么打挺的那个胸和背疼， 那就说明您之前的心脏应该不是特别好。 检查呢还检查不出来，但自己感觉吧， 嗯， 是心脏不太好。 嗯，有没有什么供血不足啊？那些方面，嗯。 后来我不是那医院去，不是看见了吗？ 啊， 看说我心脑供血不足 啊，你看看 啊，我 所以有感觉呀、 啊， 这个部位有感觉了，嗯。 哦，就是从哪、啊、第七天开始，我记得就第七天开始下晚的时候， 嗯， 我说我这怎么这腿怎么这么冷？那个膝盖， 嗯， 趴被窝里，尤其下半夜一点，半夜一点之后， 嗯，嗯 那个膝盖冒凉风了， 啊， 腿也冒凉风， 开始冒凉风， 那个冷啊， 嗯， 都手手冒凉风， 嗯， 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膝盖冷， 嗯， 腋窝和这个膝盖后边吧， 嗯、 一抹一把黏黏的汗，还， 啊，也开始不通， 啊、 现在通了，嗯嗯， 是啊， 嗯， 我说这是啥怪病啊？你是啥？怎么吃的那啥？我说是咋是咋回事呢？ 嗯， 我说老头说的，你赶快吃吧，这玩意好，这就是给你往上排风的。我现在呢， 嗯， 就觉得最纠结的什么呢？保肝防止那个肝纤维化嘛。 啊， 但是还肝胆 啊 还有湿热、 啊， 我用那个什么那个膏可以吗、 啊？可以啊，你现在不是挺好吗？用的。 挺好啊， 全身各个部位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整体调理的这个现象。你看啊，你的肝不好，我在这中医讲学当中讲到眼睛是肝脏的代言人，你就用了几天，你的眼睛就有很多的分泌物出来。 嗯， 那么这就是肝脏它开始运动了。啊，肝脏它开始正常的开始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会代谢。那么人的代谢呢，它有几种，你咳嗽吐痰、 嗯、 吐唾沫它是代谢、 嗯、 你擤鼻涕是代谢、 嗯、 流眼泪是代谢、 嗯、 出汗是代谢、 嗯、 大小便是代谢、 嗯、对， 按您现在这个说法来说，你就是一体多病、 哦、 所以你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代谢的明显的这个症状、 哦、 啊，所以你这个用下来还不错、 嗯、 用的 啊，但用的挺好啊！我用的那脚，现在手脚都特别热乎乎的， 热乎乎的， 头也好， 就是 啊， 不像之前人好像是也没点精神头啊，嗯、是不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都来了。 还有，我以前那睡眠不好， 啊、 现在这个睡眠也就打两三天之后到现在， 啊、 那个睡眠没有那么再好的了。 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 嗯， 它是走了一个捷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反正把你所有的脏腑都给你动一动，啊，就是都给你动了一动。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哎，把心肝脾肺肾五脏，它的这个元阳之气补充以后，很多人的病就消失了。 对呀，提高免疫力了也，对不对？ 是啊，免疫力，而且人的。精神状态方方面面都会很好，啊， 嗯嗯， 你用的挺好啊。 啊，那个我、那一次用多少量？其实你看， 按你现在十克用量就可以了。 啊、我就十克，早晨是5至7点， 嗯， 晚上是7至9点，这算可以吗？ 你晚上就是17点，17点到19点呢是肾经当令。就是我们的肾、不是特别好的、肾经当令、肾是先天之本。 那我肾的有尿里头有一个蛋白加号，那我就5至7点吃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就在肾经当令的时候调理、那真的是挺不错。 哎呀， 用的挺好。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徐主任。等我再、有一还有吧，我头几天吧，你看什么嗓子冒完痒、咳嗽痒。早晨吧，和那个疼块都一块一块的， 对、对， 他一点点疼点啃出去了一块、 就是那种素痰，多少年的、没有咳出来的素痰，他会咳得出来。 这个太好了，我老头说这回可真的，你这买那买这吃那，这回可真对你的，真了，这一是有缘人嘛，这也是缘分。 是， 太谢谢您了，我今年67。 67，哎，那咱们就先 97， 对，97先奔一个97啊，目标30年先啊。 嗯，对。 好了， 谢谢您了，谢您啊！ 我不跟您多说了啊， 哎， 放心用啊， 谢谢您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哎， 谢谢， 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呦好，哎，徐主任，我可找到您了。 哎，你好。 我自从二月份听那个107.3、102.5个您的讲座，哎呀，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您的医德特别高尚，医术有高明，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我一定要跟您，就是把我们俩人交给您，就是真的我特别、因为我们 您别哭啊， 家是一个失独家庭，老伴呢得了前列腺癌 啊， 那个他已经扩散了，我呢是那股骨颈骨折，现在呢行动不方便，有那个股骨都坏死的迹象，所以我们面临着这个家庭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越想，哟，我认识您，我特别就觉得真是把我们交给您，我这以后的一辈子，我就觉得我就有安全感了。现在看您特别难， 现在看您确实难， 而且花了多少钱也不管用。 嗯嗯。 我的眼睛也是黄斑出血、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因为我眼睛二级残。 嗯嗯。 我自从我知道您那个消息以后，我就到处打电话，因为我觉得可盼到您了。我真是，我以后就有了救星，就拜托给您了。 先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谁的病啊？ 我是那个股骨颈骨折吧，去年9月30号，股骨颈骨折完以后，10月9号做的手术，那么现在都5个月了 啊， 就会越来越疼 啊， 越来越疼。最近拍片子和 CT 呢，说有这个股骨都坏死的迹象 啊，股骨都坏死， 这就是说越来越疼。我就想以后再不能动了怎么办呀，老伴身体也这样，我就不行了。 您别哭，这个得病了啊， 真的， 我知道你们二老特别为难，你千万别哭啊，咱呢这个得了病啊，咱光哭也没用，你说是不是？咱得找到好的方法去进行治疗啊。您现在这个年纪是多少啊？ 73 啊，73了。您这个骨折做了手术以后一直不好，我再问问， 就是打了三个钉子， 你有没有骨质疏松啊？ 有。 那你有骨质疏松，你这个骨折它这个治疗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你这个钉子打上去它打不紧，它容易松，而且呢骨折以后呢，你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啊，它的气血的运行它不畅通。 对对对。 所以不通它则痛。痛了以后呢，淤在这个地方呢，那你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它当然就逐渐的，因为气血不通了，所以呢，它就会逐渐的出现坏死。 对。 啊，逐渐的出现坏死。所以我们讲，人得病，不管你是得了像这样的一个外伤性的疾病，还是这个慢性病，其实就是人体的无序状态。啊，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完全可以用啊，完全可以用。 谢谢您。 你呢如果说能拿得到的话呢，拿到了以后呢就是内服，除了骨病之外。 哎，他的耳朵听不见，我是他老伴 儿。你老伴儿他老伴儿是吧，我说他除了骨折这个病症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病？ 其他的症状的话，他就是眼睛 眼睛， 他的眼睛这个就是二级残，左眼91年就开始不行了 啊， 右眼2003年，现在是两个眼睛，其中左眼已经彻底完了 啊， 右眼还黄一点亮，所以已经是二级重残疾了 啊。还有没有别的病症身上？ 别的病 啊？ 还有啥病啊？ 黄肌肉。 肠子有息肉，肠息肉， 肠胃不好， 肠胃有息肉，息肉的话，每一两年就要做一次，把这息肉去掉肠镜。 啊，这个也是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这个病症。 哦， 啊， 还有肝囊肿，肝囊肿， 肝吧还有点囊肿， 啊， 肝囊肿，子宫肌瘤。 啊啊 甲状腺结节， 啊啊， 甲状腺的也有结节，就这些都有 啊，这些都是咱们这个治疗范围之内的病症，都是属于身体出现了无序的状态， 啊 啊，这个治疗还是不错的，可以说，嗯， 啊， 那好，那说说您还有什么问题？ 我这是主要是这样， 嗯， 就是前列腺，2016年， 嗯， 确诊， 嗯， 而且是已经到了扩散了，股骨头扩散。多处骨头扩散， 嗯嗯， 所以就不能够手术治疗去根除， 嗯， 只能是打针吃药进行控制， 嗯， 反正这两年吧就是这样，高了就打针吃药，那么低了嘛就缓解一下， 嗯， 基本上就控制在前列腺的 PSA 在4这个以内，就这么一个状况， 嗯， 主要的症状是这个疲乏的很， 嗯。 啊，还有就是我这本身啊，就是前这个体质就是属于，就是阴虚吧，就是手心脚心都很热。 嗯， 这晚上或者什么时间呢，都想这个手摸的最凉快的地方才觉得舒服。 啊， 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痰不是太多，痰白，但是很难咳出来。咳痰很困难。 但你这个白痰属于你身体应该是有寒的。 是，但是又很困着咳出来。 嗯嗯， 是这么个状况。 嗯嗯， 反正我这主要的好像就这么几个症状，一个是前列腺这儿， 嗯， 一个就是我这个手脚心发热。 嗯嗯， 再就是这个咳痰，还有一个有时候啊，我就是头晕，就是晕，我中间摔倒过两次，就是往前蹲时间长了，往前一起， 嗯， 哦，一下就栽那儿去了。 嗯嗯。 这样， 您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78岁。 78岁，我跟您讲啊，咱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 啊，咱这个供血供氧，他一时半会儿供不上。早上醒了以后，不要立马坐起来，在床上的翻翻身呢，扭吧扭吧，动吧动吧的，哎，稍微缓一缓， 哎， 然后坐起来。坐起来呢，也不要立马就下床，先坐一下。哪怕坐个20秒、30秒的，再把两个腿搁到床的下边去穿鞋，穿上鞋也不站起来，也稍微等一等。你这个得注意，咱这个所有的老同志都得注意，咱这老骨头摔不起，一摔就骨折，啊，一摔就骨折，弄不好就来一个什么脑溢血啊，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下。那么你们二老这个病呢，其实我一直在讲的就是什么呢？元阳之气跟这个病的关系，就是人的元阳之气不足了，身体出现了无序的状态。像您这个病之前呢，我们有些患者啊得您这个病，用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 哦， 见好了。 哦， 见好了。 见好的啊。 对，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啊， 就跟您一样的这一类病症，所以呢，我就觉得您要有信心。 哎，好的，谢谢。 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你们二老要有信心啊。好嘞，好嘞，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是吧？ 哎，我是徐桂英。您好，请说。 哎，你好，徐主任。 啊， 我是这个糖尿病啊，刚查出来的。但是具体得了多少年了，我真不知道。 嗯，诊断出糖尿病了， 啊， 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确实不知道是哪年得的。嗯， 对对对对对，啊，刚查出来。 嗯， 我没想到我能得糖尿病这个病哈。 那你什么症状你去查的呢？ 说最近吧，老感觉没劲儿。 嗯。 心慌，眼睛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嗯，模模糊糊。嗯。 啊，而且眼前小黑点比较多，飘来飘去的。 嗯，有没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 有 固定不动的小黑点，往往是早期的白内障。 还有老口渴啊，总想喝水。 嗯嗯。 去哪儿就在地下拎个大水杯子，总想喝。 嗯。 完了吧，就是这个后背啊。 嗯。 痒。 嗯。 整天痒。 嗯。 够不着啊！你看你这个后抓这个肩胛骨这，还有时候还抓不着。 嗯。 这个没办法，我一人住，我就买个这个痒痒挠，自己这样痒痒挠能够着了，就这么挠就是。 那你就这个样子，也没有想到去查个血糖。 没有 啊 啊，没想去查血糖，因为 年纪也轻， 自己给这年纪轻，我觉得自己给糖尿病画等号还远呢。完了还是啥事呢？就是这个徐主任，我这个脚丫子长脚气了， 长脚气了， 就是得了脚气之后，我也没往糖尿病上给。 那您往哪儿想啊？ 我就是在去澡堂子吧，有时候那穿可能是别人穿过我拖鞋给传染的。 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你今儿挺逗，逮谁赖谁。 也可不是， 有了问题了就赖他，他的鞋子可能让我整的脚气了啊。 是。那后来查的时候，徐主任 啊， 医院大夫才跟我说我这是糖尿病综合症 啊。 啊，大夫都说你这已经很厉害了，怎么还乱走呢？因为我当时心里咯噔，这感觉还挺那什么，挺纳闷的，挺害怕呀。我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很严重了呢？一检查，空腹就12.7， 那已经很高了。 是啊。 那还得做一个餐后呢。 做了，餐后是24。 哇塞！ 啊， 人家一般7点几，你24，你自己想一想。 对， 嗯。 对对对，测的时候那小大夫一直还说，怎么这么高呢？那我寻思多高的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正常是多少？你这个，你这个有引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了，这个可是要命的病啊！大夫有没有跟你解释啊？ 解释了 啊！ 当时这个大夫给我解释了之后，我才明白了 啊！ 因为他说我没想到会这么可怕哈 啊！ 啊，他说这。但是你害怕也没用啊，这血糖下不去啊。一直也下不来。那现在你看我吃的药不怎么管事儿，徐主任。所以说我想麻烦就是你得帮帮我，帮我想想办法，像我这情况。 你这个呢，按你现在这个年龄来讲，我倒是觉得你用一点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因为咱们糖尿病产生的原因就是胰岛素分泌的无序导致的，那么快速的纠正这种无序的状态，就可以达到平稳血糖的目的。 哦，那徐主任 啊， 你给我开个药吧，我听您的。我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你 着急也没用啊，这病得上了，你问我要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啊。不过你是挺幸运的，前两天你跟我要。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我都没办法给你，因为最近刚刚确定还有最后的100摊，因为这个膏当中它有6味药材，现在被列入到了国家濒危野生物种当中，被保护了。那以后你要做的话，必须得野生的药材，人工培植的它没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没那么好的效果，我们也不会去做了。那么这个最后的100坛怎么给大伙儿，现在还没确定。我只能跟你这么说，你先打电话报个名，等我这儿确定好了，就让当地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行，好，那谢谢你了，徐主任。 啊，不用谢。 嗯。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跟您说，你这个病咱不能拖，我这儿呢就先用常规的方法帮你降血糖。你告诉我，平时你是怕冷还是怕热？ 我怕冷。 大便成不成型？ 不成型，大便不成型。 不成型是吧？我这儿呢先给你一个方法，你半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可以把这个药方呢先吃起来，抓个5天的量先用着啊。 行， 这个方法呢是玄参90克，肉桂9克，山萸肉12克，麦冬30克。北5味3克，水煎服每日1剂，你先抓5天的量先用着，然后等通知，好不好？ 行，好的，徐主任。 好， 嗯，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谢谢您，徐主任。 不客气，再见。 再见。